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的晚上，我是爆石，在我身边有糖水和 Sam，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喂，糖水，你在雪梨，喂，你有没有收，近排有没有收到一些不明来历的单张啊？ 我特登 check 过，收唔到喎。 就阿 Sam， 你喺坎培拉，咁都我谂都冇人会送啲 planfer 去你嗰度噶啦。 唔系，我成日都攞大妓院嗰啲报纸嚟剪报啊。 好好 hit 嘅一個 topic 咧，其實咧反而係香港嘅報章嘅報導喎，即係蘋果有報導喎，就係話咧，即係近排咧喺雪梨嘅北岸咧，其實即係好多好多鄰近嘅地方咧都收到一啲嘅單張，就係咧去鼓勵鼓勵啲人咧去參與一個遊行啊，遊行示威啊，咁咧就係咩咧？就係叫做 Stop the Chinese Invasion 啊，咁你就即係如果你大家如果有睇開。 反王啦、啊，就系、是、澳版反王， 系澳版反王啦。咁但系即系佢打正旗号嘅，佢就唔系话stop the immigrants invasion， 唔系讲话其他嘅移民，佢摆明就写住 Chinese，OK、okay?。跟住你见到有个雪梨歌剧院咧，个雪梨歌剧院嗰块面咧，其实就染红咗啦，有啲五星旗， 好似 Vivid 咁啊。 系咯，即系玩 Vivid Sydney 啊，但系唔系灯光啊，而系中国我嘅。嘅偉大嘅五星旗啊，咁但係即係佢就去鼓勵佢叫啲市民咧就話，5月30号咧就有一個星，即係啱過咗星期六啦，就有一個遊行示威，就去到呢個嘅中國雪梨嘅中國領事館度去同去反對外資啊，即係啲外國嘅投資入到嚟澳洲嚇、啊，即係托高曬澳洲人嗰啲樓市嚇、啊，令到本地人咧嚇、啊、受到影響。喂，咁聽落好似香港咁喎、 啊。你頭先講到有幾張小冊子啦，一張就係雪梨歌劇院染紅啦，有五星旗喺上面啦，另一張咧佢直頭就寫住Stop the Chinese Invasion 啊，阻止中國人嘅侵略。咁咧個單張上面咧就有個日軍喺度掛過呢個地方， 亂咁嚟，即係 掛過呢個地方。 個人就日軍嚇、啊，後邊就五星旗，即係又佢又 show 唔曬五星旗，我覺得好笑喎，因為驚俾人告嘛嚇、啊。即係全部啲星星咧就肯定係有一粒冇咗，即係有一粒係睇唔到嘅。OK， 我係少咗粒喎，係。 唔係佢有 show 嘅，佢寫到明 Chinese， 我覺得佢唔係特登嘅，即係擺唔到落去啫嚇。 咦 ，Photoshop 都做得唔好， 開宗明義啊佢。 嚇咁嗱咁我琴日咁今日5月31号啦，咁我琴晚預備做功課嗰陣時咧。我就喺度抄下，喂，究竟喂你講到咁虛，即係海外媒體都報道啦嚇，咁、啊、一定係好大規模啦。咁我上網抄下，喂喺 Google 抄嚟抄都抄唔到喎，終於俾我揾到啲相啦。OK， 咁你見到，咁我俾我見到咧就係、是，得把聲啫喎，到出到嚟佢話啦，佢話當中其實佢話有200人、300人話會參加，你知而家 Facebook invite 嗰啲話高嗰啲咧，即係話有百幾個會高啦。OK， 佢出到嚟得廿加油啫喎，好零落喎啲聲音。 你哋有冇親戚朋友問你呢單嘢？香港嗰啲啊，意思係 冇喎。有人 po 上 Facebook 咯，即係但係我個反應就係話，其實真係即係雷聲大雨點小咯，神奇地嘅。咁我都見到有香港人喺當中嘅，點解我覺得香港人呢？因為佢揸住龍獅旗 ，OK。咁你問我話啲龍獅 真係㗎？ 係啊，即係揸龍獅旗去參與呢個嘅反華行，即係反中國人嘅遊行示威啦。咁我覺得喺澳洲講反王係同埋香港講反王係。唔可以相提並論嘅，因為大家其實個無論係地區啦，或者生活環境啦，或者係真係生活受影響嘅角度裏面咧，樣樣都其實唔同香港係爭得即係差天共地，所以我覺得即係有依個咁嘅反應係其實好合理嘅，即係澳洲人冇乜點俾反應呢件事。 其實你哋覺得係唔係中國人炒嘅細樓？即係嗰啲先係大陸人啦。 Sydney 咯。 主要先聊，主要先聊。 一年前到我都睇緊啲即係投資物業咁樣，咁我咁事實嚟嘅。咁你去見到好好多嗰啲發展商咧，其實而家其實好多都係中國人發展商嚟嘅。即係你見到係中，即係你喺曬好多唔同嘅商場裏面咧，你見到即係開曬嗰啲 kiosk 喺啲跟住喺度賣樓嘅。咁你見到係擺明居馬係寫曬簡體字，即係基本上可能係簡體中文字多過英文嘅。咁你見到咧嗰啲sales 咧去 target 嗰啲全部都係黑頭髮黃皮膚嘅，或者係印度人咁樣咯。即係 你住嗰區啊？ 喺雪梨好多唔同嘅 key suburb 啦，即係你見到其實 華人嗰啲 華人啦、Chatswood 啦、Eastwood 啦，即係我諗 Strathfield 啦，都有呢啲咁嘅。嘅鋪位咯，咁同埋你見到係，尤其是近排新聞都有賣，即係 Chatswood 就又開咗好多間一啲華人嘅投資，講到明係華人嘅物業投資公司，即係你擺到明係係啊，你擺到明係周街都係，咁所以而家係依個係一個趨勢咯，咁你都係見到當一啲新嘅發展項目出現嘅時候咧，你見到好多人排隊買，尤其是醒嘅一啲物業嘅時候咧，你係佢通常而家新聞都話嘅，一日就賣曬㗎啦，咁你見到有六七都是黑頭髮黃皮膚嘅，咁你話係咪依啲人炒貴咗啲樓咧？我覺得一半一半啦，即係我你問我係唔係淨係完全當中國人咧？我又覺得唔係嘅。 唔係，其實我覺得澳洲反黃同埋香港反黃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嘅，即係主要都係可能本地人覺得佢哋嘅一啲權益受到外來人嘅威脅啦，但其實。香港就更加嚴重，因為 唔同喎。香港係蝗蟲個蝗，呢度係黃色嘅黃。 唔係，但其實嗰個本質有，唔係佢有好多相似嘅地方，當然唔係完全一樣啦。咁其實我覺得香港點解反得特別勁嘅咧，就係因為香港上面有個北京政府、個中央政府喺度倒行逆施啊嘛。但係依邊始終只不過係。即係依邊只不過係一套規矩底下咧，大陸人就攞咗都冇話叫攞啲着數，只不過大陸人係利用呢套制度係做咗一啲係啦，或者玩得比較過咗火少少咁解啦。佢成個制度整體嚟講都仲係算合理嘅。澳洲我講緊澳洲，但係香港就好多時候係甚至乎係嗰個制度上係傾斜，係為咗迎合北京政府啦。咁我好簡單嘅一樣嘢，打個譬如就話。喂，你香港可以投資移民買一層樓就得㗎啦嘛，係咪先？同埋你香港，你唔使香港人都可以買樓㗎嘛，香港。但澳洲你係一定要需要係本地人嘅話，你先可以買物業。如果唔係，你要過 Foreign Investment Board 㗎嘛。咁你可能你喺度住嘅，你可能買一間啦。咁如果唔係嘅話，咁你就算你過 Foreign Investment Board， 你投資移民，你都仲可以買新樓嘅啫嘛。咁變咗就係話，其實係已經某程度上保障咗本地人嘅一啲權益㗎啦。只不過可能冇辦法，因為其實有少少背景就係話喺依度早嗰輪喺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個議會裏面咧，其實開咗一個Royal Commission Inquiry， 即係叫做香港類似而家叫做權力嘅特權小組咁樣啦，咁係即係議會嘅特權啦，咁去查究竟而家喺新南威爾斯州發生緊咩事，啲樓價究竟發生緊咩事，咁。新聞都有賣出嚟嘅，就係個結果咧。佢同 Parliament 交 report 嘅時候就話，其實乜都做唔到，因為點解？因為即係有好多買樓嘅人嘅炒家啦，所講其實都係大陸人嚟嘅，但係佢哋住喺度，佢哋入咗籍，好多都係入咗籍，已經係澳洲人嚟㗎啦，或者係澳洲永久居民。你唔能夠阻止依啲人買樓㗎嘛？係咪？咁同埋依啲人買樓，佢唔係 classified foreign investment 嚟㗎，因為佢係澳洲人啊嘛，已經。咁佢啲錢可能係，哦，佢啲錢可能外國嚟，咁佢只不過係一個好有錢嘅新移民啫，咁就唔係 foreign investment 嚟㗎嘛，咁所以派傳單嗰條友仔，佢阿媽就係、是、俄羅斯人啦、啊，即係下個 argument 係有問題，咁佢自己話，哦，再咁樣搞落去咧，澳洲人就好快本地澳洲人好快變成 minority 啦，就變成喺自己即係澳洲人喺澳洲領土裡面咧就變成 minority， 就你哋其他人就變成 majority， 即係變咗新移民就變成 majority， 跟住我心諗，屌你自己你阿媽都新移民啦，你講咩？咁就咪同埋我头先讲，我哋头先讲过，你都多鸠而家，澳洲自立 国以嚟，佢妈冇炒嗰啲楼啊嘛， 屌咁你澳洲自立过以嚟啊，本地人就已经系 minority 啦。你有冇读过书啊？你冇读过书，你都上网查一查澳洲历史啊，大佬。 即系另一边厢，即系都讲翻，即系话同香港嘅最大分别就系你民生，你喺无论系讲紧喺香港，系讲紧学，无论系学业啊，你衣食住行，你样样嘢都其实系受紧大陆游客系直接影响紧你每一样嘢嘢啊嘛。但系即系喺澳洲嚟讲系。系呢样嘢其实系差天共地嘅，只不过系而家呢一刻啊，吓奶粉系会俾人有时会抢晒嘅，咁但系你唔去依间超级市场买，你行多几步去第二间，其实都有得买嘅 ，OK？ 揸两个 suburb 有咯， 系啦，你揸两个 suburb， 你揸下车揸两个 suburb， 你揸十分钟咪去到嗰度咪有咯 ，OK？ 少啲中国人咪或者少啲学生嘅咁咪有咯 ，OK？ 即系呢样嘢系始终都话系解决学位点样受影响都有嘅，只不过系你见到一个 suburb 里边咧，譬如一啲华人嘅 suburb 里边咧，你啲学校里边咧，你十个学生里边，喂，八个都系大陆人嚟嘅 ，OK？ 咁但系冇噶，你唔会影学位，唔会受影响噶，因为即系喺澳洲嚟讲，学校即系呢资源分配嚟讲，佢有佢哋自己系统，即系收生系统，佢会同政府去申请，多啲津贴啊，多即系越多学生就越多津贴咁样样，所以即系呢样嘢嚟讲系唔会受到太大影响咯。 咪佢呢个系戇鳩嘅啫，因为点解？因为澳洲嘅教育系一个产业嚟噶嘛，即系澳洲由中学开始，你系好欢迎外国人嚟读书，好似美国、英国咁样，因为点解咧？你嚟嘅我咪收你贵啲咯， 收 full fee 喎大佬， 不 full fee 仲要贵啲添啊，我觉得，点知 full fee 啫，即系你仲有 K club 嘅杂费一样嗰样，即系变咗其实个产业嚟噶嘛， 即系你话有冇受影响系有嘅，即系譬如即系大学学位嚟讲，呢度都紧张噶，咁但系你见到即系新南威，尤其是新南威尔斯大学里边，或者你见到 Macquarie 大学嘅，即系喺呢度嘅 Macquarie 大学里边，都系有好多留学生，有好多大陆留学生，你整体上嗰、那个、那个学业水平咧系讲真系会拉低嘅，呢个系一定会发生嘅。OK， 咁但系你话系咪搵唔到食咧？系咪生活唔到、生存唔到咧？唔系嘅，即系未去到呢个位咯。OK， 咁你话 两条队嚟 即系两样嘢。我话你话系反黄，但系呢个黄字，我觉得反而系有个金字边喺隔篱嘅咯。即系 金碧辉煌嘅黄， 系好有钱嘅一班中国人，其实系即系你问我系咪推高个楼价？系嘅，系推高咗个楼价嘅，系咪净系中国人咧？唔系咯，咁样咯。 唔系佢读书嗰度系两条队嚟嘅，大家可能唔知啫。你 overseas student 入学嘅条件同埋价钱系一条队，然后你本地人系另一条队，所以其实成个教育产业咧，你有几多外来人嚟到咧，同本地人系完全冇影响。因为是两佢是分开咗两个 mission system 两条队。 冇影响就唔系嘅，有影响嘅，但系 影响 拉低强大嘅。 你拉低咗个学业。 喂，我嚟澳洲系见外国人㗎嘛。 都有正面影响嘅。咁你个学校有钱咗好多，跟住又啲设施又好啲呀，即系有两方面嘅影响嘅。 我早七八年喺 Melbourne 读书嘅时候已经系发现到嗰个整体嘅学术水平系低咗，但系间学校靓咗好多。 系啦系 啦。 唔 係 真 係 個 五百零新 building 咯， 咩成棟咁起啊，大佬！ 大佬，我嗰陣時十年前到去新南威爾斯大學嗰陣時啊，已經係個十個有六個係即係黑頭髮黃皮膚噶啦。喂，咁説好嘅外國人咧嚇，説好的鬼妹咧在哪裏咧？完全係冇件事咧。即係嗰陣時移民， 好的鬼妹係咁啦。説好的鬼妹啊，我即係你過嚟。 係嗰陣時嚟嘅時候咧，我個阿姨就擔心我，佢話：誒，好驚。你咧移民咗嚟澳洲之后咧，过几年就喺度识埋啲鬼妹，跟住喺度学到好坏咁样，跟住话冇喎。 会咁样会嘅咩？ 识鬼妹系应该我冇咁坏喎。 我话一个都识唔到喎，鬼妹。 你咁 啦，反而 觉得你好啦，容易识鬼妹嘅，点解咩？ 即系你以为我好容易融入澳洲社会咩？仲未咯，苏花都仲系唔识得好少鬼妹咯。Okay? 你要练成连续食十日 fish and chops， 然后唔生飞枝先到。 喂，大佬，我去到大学里边咧，我即系有好多时候读 commerce 嘛，你 commerce 个 building 里边有十个全部都系一系韩国人， 八个啦， 一系大陆人，一系香港人，想搵个鬼妹都冇啦，即系仲话去融入外国社会，真系难过登天啊！真系 讲讲啲楼先啦，再咁佢都讲过啦，之前节目都讲噶，其实已经系有好似阿 Sam 讲系有一定嘅防火墙喺度噶嘛，你嗰啲新嚟嘅。投資或者係外國人只可以買新樓嘅啫嘛，咁咪起啲樓俾佢賣咯，咁你收咗啲錢，咁你咪帶動到個經濟就係話， 你收 Sam Tilty 都收到手軟啦， 係 嘛？ 係咯，同埋你起樓啊。 賣樓啊嗰扎又收啊嘛。咁同埋嗰啲樓係直頭係剝削嚟嘅，即係根本嗰啲樓本地人係唔會買嘅。你譬如可能講緊100萬一間兩房單位啊咁樣。你本地人點會買啲樓啫？但係問題就係，你話嗰啲你成個市場係咪嗰啲樓會唔影響到本地嗰個樓價咧？又肯定唔係啦。咁冇理由佢100萬、即係舊嗰啲30咁噶嘛？你一定會，你係同一個市場，係啊，你都會拉高咗噶嘛？咁問題喺呢度咯。咁但係佢整體樓市有好多其他問題，咩 negative gearing 啊？你好多 regulation 提高唔到嗰個供應啊？即係呢啲先係主要嘅問題咯。咁另外就係話要鬧嘅就係話，即係呢個 housing affordability 其實係講咗好耐嘅，而係兩個黨都冇即係喺選舉嘅時候從來冇將呢樣嘢係推上去作為一個政治議題。 唔係因為係州嘅事嚟噶嘛？ 係啊，主要係 Sydney 講係咁講咯。 你講嚟講去，你講嚟講咪 Sydney 咯？ 唔係，咁你 Melbourne 都係 嘅。Melbourne 以前都風光過一陣嘅。 Melbourne 冇咁誇張啦，已經。你去到遠少少 Brisbane、Perth 嗰啲邊度有？根本就冇。 咁你 Sydney 你可以 argue 噶嘛？即係你都可以話去 Sydney 可能。啲人揾到錢多少少啊，咁樣係咪真係就係 Sydney 咧？我又覺得真係唔。 其他嗰啲唔構成個問題咯。 其實你唔可以話係州政府嘅問題咧，點解咧？因為譬如你推出一啲移民政策，係話你買樓就得噶啦。而家係咁啊嘛 ，Julia Gillard 嗰陣出噶嘛。咁你咪谷起 Sydney 嗰同埋 Melbourne 嗰啲樓價咯。咁你唔可以話呢個係淨係州政府嘅問題喎。同埋你 Sydney 同埋 Melbourne 你已經係1/3嘅人口啦，澳洲都非常之 significant。當然啦，咁兩個黨都係冇提出呢樣嘢，但係咁而家係你自由黨上場嘛，咁我梗係屌你啦，係咪先？呢樣嘢我覺得係需要討論嘅咯，同埋連埋 negative gearing 呢啲 agenda 大部喎。 喂，但其實好多人都係從呢一次嘅大陸人暴買暴即係暴炒房地產當中獲利喎，你睇下。原本喺澳洲有地有樓嗰班人賺到笑啦，咁你可能喺 Sydney 做開即係 development 嗰啲，咁又賺到笑啦，係咪做房地產起樓嗰扎？ 主要就係起樓嗰啲。係 啊，同埋你原本有物業嗰批，你都賺啦。 佢有個財富效應咯，但係澳洲人又唔係真係咁睇呢樣嘢咁。 唔係，但係個問題就我個 point 係話，成個整體咁睇，其實揾到錢嘅人有，咁可能對本地人係有一定嘅影響，但係你整體嚟講對整個社會其實究竟係利多定弊多咧？其實大家都唔知咯。 你係有個財富效應喺度，咁嗰啲阿婆阿伯咧，或者阿爸媽，或者有好多即係有好多投資物業嗰啲人咪發達咯。我唔覺得對個國家係一個好事咯，因為你長遠嚟講，你一來你拉大咗嗰個 generation 個差， 貧富懸殊同埋 你又拉大咗貧富懸殊啦。第二你所謂多咗錢，你只係一個紙上財富嚟啫嘛。紙上財富同埋你增加唔到嗰個國家嘅生產力。 大陸人嚟到暴買新樓咧，都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咩咧？就係話會帶動咗嗰個房屋嘅供應。因為點解咧？嗱，佢哋當然佢哋買樓嘅時候，好多時候佢哋買新樓啦，一買完舊樓買新樓啦，或者佢哋係需要買新樓啦。咁佢哋買新樓嘅時候，其實就因為佢哋買嘅關係，所以就多咗生產商、發展商去起樓嘛。咁其實係帶動咗個需求嘅客觀上。你會話喂，咁啲樓都俾佢哋買曬啦，咁本地人買唔到，冇錯，本地人買唔到，但係佢哋買咗啲樓翻嚟之後做咩咧？就租翻出去噶嘛。咁變咗就令到嗰個房屋嘅供應，尤其是個租盤上咧，其實係客觀上係會帶動到依樣嘢。當然啦，租金都有升啦，喺 Sydney。但我相信就係話，房地產嗰個價值嘅上升係遠遠拋離嗰個租金上升嘅幅度。 打個譬如咁講啦，究竟即係升到有一個點樣地步咧？即係譬如話，我兩年前我有一間即係我自己個物業咧，即係隔離起一個新嘅物業，咁佢又係樓花嚟嘅，咁佢都係講緊嗰陣時係55萬澳幣，咁都係一啲兩房嘅 apartment 啦，都未起好嘅，即係得個港字，咁就話哦55萬就兩間房啦咁樣，咁好快賣曬啦，即係。咁你55萬，咁但係我講緊而家同一個大概同一個地段又係樓花嚟嘅，已經兩年之後喎，可以講到75萬嘅喎，即係仲要係啲人爭崩頭咁樣買喎。你講緊係55萬澳幣 係到到75米奧比依個 升幅。但係新樓啫嘛，係嘛？ 全部都係新樓。 新嗰啲咯，係咯，係啊。 咁你但係咁，好似頭先咁講，你帶動其實你帶動到舊樓都係喺嗰邊嘅舊樓都一齊拉住升。 都會拉住㗎，係啊。 係啊，即係你點都有。都有 20% 落袋嘅，依個係肯定嘅。咁所以，即係其實係對嚟講係好，對地產界嚟講，依個係一個雪梨而家暫時係即係一定要 輕及 推，係啊，一定要喺當中揸到揸正先得啊。 應該要將依個問題分開幾個層面嚟睇。第一個層面就係話，本地人嘅置業問題啦。因為其實本地人嘅置業問題係影響到個社會嘅穩定性啦。如果本地人佢即係當你喺依個國家置咗一個物業之後，你對依個地方嘅歸屬感會加強啊。咁其實對個社會嘅穩定性係有幫助嘅。咁另一方面就係話嗰個housing affordability， 就講緊就係話唔單單係買置業。買嗰個 affordability， 仲係你個租金，係啦，即係你租，因為其實香港人，其實外國人呢，好即不嬲都係租樓㗎。即係其實外國人唔會好似香港咁樣覺得，哦，我買一層樓 ，OK， 我可以死啊，聽日，即係唔係咁樣噶嘛，係咪先？即係佢哋只不過佢買樓，其實好多時都係我有咁嘅需要，我咪買層樓嚟住咯。有錢多嘅買多層樓嚟投資咯。即係佢 哋即係澳洲有個咩澳洲夢啊嘛，即係又都嗰陣時大概五年前到嘅都好 hit 嘅，其實就係講緊話即係置業係每一個澳洲人嘅都係個夢想去夢想。 但佢哋置業。我覺得個 concept 係唔同，佢哋置業嗰個 concept 係安居樂業嗰個置業，但香港人嘅置業就係話我要有嚿磚頭我先有我生存，係啦，我先成功嘅 benchmark， 我生存嘅意義係啦，上車，但係鬼佬係冇上車呢個概念嘅，佢就覺得我買間屋嚟，咁我可以一家大細住到好開心，我有自己嘅地方，咁我咪好開心咯，就咁簡單嘅啫嘛。咁但係中香港人係，所以我覺得佢兩個 concept 係有少少唔同，但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租樓呢就是另一個層面去睇一個問題，就話 OK 本地人買唔起啦，但佢哋租唔租得起呢，依個係另一個層面啦。第三個層面就係話，喂，而家其實呢我覺得有隱憂，因為點解你啲友仔係咁炒，係咁因為二手樓買曬啦，要買新樓，咁係咁買樓花，咁啲人係咁起俾佢，咁一方面有財富效應啦，起樓嗰批賺錢啦，咁你話你 arguable 你可能話有一個滴漏效應啦，係咪先？叫財富嘅滴漏效應啦。咁但係個問題就話，如果當大陸人佢停止咗買，或者佢要套現嘅時候，可能佢哋而家我一買買十間嘅，咁可能買翻都但係可能大陸爆煲買翻三四間出嚟套現嘅。 嗯， 喂，澳 Sydney 嘅樓市真可能撲街喎。因為其實你 oversupply 咗， 而家都話係預測會跌㗎啦。 佢其實講咗好耐㗎啦，由2014年嘅年頭開始講緊話啊會跌會跌會跌，但係你第日見到好似股票咁㗎，你未買嘅時候就一定係咁升㗎喎，到你一買就跌㗎啦。OK， 我相信呢件事 嘅。但係個問題係，如果一跌嘅時候對嗰個社會影響係有幾大先？因為其實你而家點解一路係咁爆升，係因為大陸人係咁一路買啊嘛。因為大陸係咁一路，基本上大陸係咁喺度 QE 緊啊嘛，係咪？但係即係冇問題嘅，你可以繼續炒上，但問題就是、如果依個我唔知會發生咩事，可能我諗短期內唔會發生啦。但我講緊你要睇長少少，可能講緊5年去到10年嘅長期少少嘅。喂，如果一爆起上嚟嘅時候，對個社會影響有幾大？對私人影響有幾大啊？因為嗱，我依樣嘢好值得考慮，好值得大家思考。因為點解？因為我可以拎翻去我即係早幾年講緊係 subprime mortgage 嗰段時間啦，澳洲嗰段時間，我仲記得我喺超級市場打工。我超級市場打工嗰個咁嘅唔係間 store 嘅經理添，係只不過嗰、那個 邊年啊？大概 嗰時應該係先我幾年啊？零七年 subprime mortgage 嗰年啦，就係金融風暴嗰年，零七年嗰年 海嘯嗰年， 係金融海嘯嗰年。咁我記得好清楚嗰一兩年咧，係譬如我喺Woolies 超級市場打工啊。我唔記得我嗰個部門，即係嗰陣時你咪有可能你係dairy 嘅，可能或者你係 grocery 嘅，咁嗰個 area 嘅 manager 啫喎，已經係。 佢讲紧佢已经手度揸咗唔知四个定五个物业噶咯，跟住佢仲话想买第六个，即系个 leverage 系做到咁大喎。咁嗰阵时嘅利息讲紧系十几厘，十四五厘啊，我记得我有段时间 都咁劲，可以买到咁多间。 我唔知佢点样，咁我可能又一间屋一间又有两个 income， 跟住我唔知佢点搞啦。总之或者佢我取吹水我唔知啦，但系我就话我听佢讲，佢都已经系讲紧唔知三间定四间物业，佢仲话想买。你明？但嗰陣時個 interest rate 係講緊係14-15%、13%，即係13-15% 上落咁嘅款嘅。即係我想講點係咩咧？就係話，喂，當年咁嘅環境，咁高嘅 interest rate， 啲人都係可以炒到咁癲嘅。OK， 咁 兩厘 係啦，而家兩厘City 炒到咁樣，你話你同我講，如果冇人炒咧，我講本地人啊。冇本地人可能講緊揸住四五六七八九個 investment properties 嘅話咧，我係唔信咯，尤其是 City 呢啲咁嘅地方，係咪先？或者你一爆唔係好簡單啦，你一爆起上嚟嘅時候，咁究竟呢啲人點咧？係咪又跳樓咧？即係對個社會有幾大影響咧？而大家我就好值得大家考慮一下咯。 你對嗰、那個銀行體系冇影響？就唔會對個社會影響太大嘅，咪嗰啲人撲街嘅。 即係咩意思係係咯？就都要諗下，其實爆係咩意思咯？即係爆你講緊係你講緊係大陸北上北邊爆嘅 ，OK？ 咁令到冇資金落嚟啊，定還是即係或者係唔可以再持續地有咁嘅 demand 啦，係咪？即係依種爆發啦，定還是本身澳洲雪梨樓市爆咧？我意思即係而家其實好多人講緊澳洲雪梨樓市個爆嘅機會唔會係話太。太大咯， 同埋澳洲始终佢个经济，就算你讲Sydney Melbourne， 佢都未系一个，佢都未系一个索 K 经济嘛，佢唔系真系靠嗰啲钱嚟支撑个经济噶嘛，佢都系当然嗰度一嚿啦，咁冇咗都系大，都系唔好啦，咁但系大部分人都唔系 有实体经济， 有 实体经 济。 卖奶噶嘛，我哋实体经济系。 我老婆咧就同啲本地朋友倾过偈嘅，即系我都识嘅嗰人，咁佢都年好几年长下噶啦，系即系一个澳洲嘅婆婆咁样啦，都讲倾过呢单嘢今日。咁咧佢觉得佢同埋佢自己圈子入边嗰啲澳洲人咧，即系白人啦，就其实都好。都頗係都幾接受中國移民，因為佢哋覺得其實冇乜嘢啊，中國人即係冇乜嘢喎，中國人你作為一個移民，即係除非你即係講到即係話，譬如你某啲區你搞到佢污糟邋遢啲啊咁樣嗰啲咯，咁但係問題佢哋都係搞自己個區，即係幾受主流社會接受咯。同埋你東亞嗰啲人咧嚟咗咁多年咧，咁你十幾二十年前可以反咗咁多年，即係原來冇嘢嘅，其實係冇嘢，其實係幾接受咯。我喺咪後都同你哋講過啦，我有以前有個印度同事嘛，佢同我講咯，佢話啲中國人幾好啊，佢哋中國人淨係對自己中國人衰嘅，佢哋其他人冇乜嘢點樣嘅， 對啲鬼佬耍曬冧咁樣噶嘛。 因為你始終英文係唔係 first language 啊嘛，咁所以即係你鬧人都冇鬧咁大聲啦。 唔係佢哋知嘅，佢哋知喺人地方嘅收斂啲嘅。佢唔可以話，而家澳洲係中國一部分，你係咪中國人啊？你傻，你知唔知中國人？ 咁同埋中國人，你佢唔妥你，佢唔會揼你噶嘛，佢唔會好似咁烈噶嘛，咁剛烈噶嘛，佢就係通常都係督背脊啊，或者係暗地裏去插你啊咁樣噶嘛，係咪先？即係佢都唔會咁明噶嘛，嗰啲都做得。咁但係即係我哋嗰個朋友咧，佢嗰圈子就唔係咁接受穆斯林嗰啲人咯。 係啊，即係始終一啲經濟上邊嘅衝擊。對，尤其是對呢班老人家嚟講，因為佢哋已經冇乜擔心過。嗱，奶粉又唔使食，佢又唔使食奶粉嚇，佢、又唔使讀書 ，OK， 佢又唔使買尿片 ，OK， 佢又即係佢自己住緊嗰間屋，可能已經即係夠佢夠即係慢慢夠佢哋慢慢搣嗰筆退休金都夠佢慢慢搣，即係對佢哋嚟講影響唔算太大咯。即係就算真係真正影響嘅，可能即係可能生活上有啲安全，佢覺得喺一啲嘅地即係穆斯林嘅地譬如多穆斯林嘅地方，佢會覺得人生係會驚啲，佢會覺得犯罪率會高啲嘅，即係依樣嘢反而係直接影響到 佢哋。佢個我都同啲本地朋友講過咧，就係其實咧嗰啲公公婆婆係更加 welcome 大陸移民啫。點解？因為好多即係唔係就係大陸移民啦，即係 Asian 啦，好多 aged care 嗰啲其實係 Asian 嚟，做而家做 aged care 嗰啲都係 Asian 嚟噶嘛，好多都係新移民啦，大部分。咁同埋一樣嘢就咩咧 ？Asian 做 aged care 咧係好過鬼佬做，點講到咧？即係佢 serve 得好啲啊 ，serve 得好啲，所以我啲公公婆婆相對地係會。我會明白點解佢哋會係比較就係接受新移民多啲咯。 佢哋反穆斯林嘅情緒多啲啦。咁 Melbourne 最近都有一單，即係啱啱新鮮滾熱辣地今日係有一單係啦，打交啦，喺 Richmond Town Hall， 即係喺墨爾本呢個地方。咁基本上咧有70個去支持反穆斯林教派嘅或者反穆斯林一啲種族嘅即係極右嘅分子咧，咁基本上就喺攤開度就示威啦。OK， 跟住咧有極大相對地咧就面對緊數百個反對佢哋示威嘅人，所以就有兩班人喺度咧就喺度互相指罵啦。咁亦都令到有暴力事件發生，即係都造成一啲打鬥咁樣咯。 排外嚟講咧，我覺得反穆斯林遠比反王嚟得要激烈咯，因為所謂嘅反王其實主要都係學你話齋係經濟上嘅一啲衝突啦。咁你其實大陸人個嗱好老實講，平心而論，即係你大陸人主要係大陸人啦，你話排外，咁佢移民咗嚟澳洲咧，其實我眼見通常就都幾乖嘅，過咗嚟之後即係冇乜話為非作歹啊呢類類冇呢啲嘢嘅。咁可能佢唔可以問佢嗰條最中意問嘅問題啦，咁所以可能。覺得有啲個氣勢冇咁強啦，咁所以通常就信民多啲嘅，冇乜嘢。咁但係其實如果同穆斯林嚟講咧，就好大嘅衝突啦，因為始終澳洲係耶教國家啦，咁當然憲法冇咁寫，但其實個文化嗰個條根就係耶教度。咁其實佢都尊重你其他宗教，都宗教自由。但個問題就係話你穆斯林咧，你激進嗰批係甚至乎對令到澳洲人感覺到係真係對佢哋嘅安全受威脅啊嘛。尤其是早嗰輪早嗰輪喺 Sydney Coffee Shop 嗰單嘢，係咪先？咁樣個 wake up call 就係話令到所有嘅澳洲人覺得哇唔掂喎，真係打到你門口咯喎咁。咁嗰單當然係 long wolf 啦，好明顯嗰條友係而家越嚟越多資料揾到就係嗰條友基本上係即係基本上咧，即係 media portray 佢就係基本上係 attention seeking 嘅，因為佢需要有注意力嘅。咁我睇啲證即係睇到。揾到嘅資料就，我覺得其實呢條友係有精神心理病多過係穆斯林極端分子啦。但即係呢個唔好講住，但係話整個社會嗰個氛圍咧係對抗穆即係反穆斯林係遠遠係大過反王咯。咁其實可以講下最近咧就有呢個澳洲人去咗 ISIS 參加 ISIS 咗之後回流嘅跡象，大家兩位有冇睇？有冇留意呢啲新聞啊？ 發覺點啊？發覺去到嗰度唔係想象中咁英雄， 唔係冇處女啊？可能合法多之後，發現老點咗話，喂唔對路啊！屌， 處女要死咗先有咁啊！ 發覺現實社會同埋 Counter Strike 係有一段距離嘅。 呢兩日有一個討論就係話點樣 revoke 嗰個 citizenship 啊 ，Australian。咁報紙就報道咧，就有人提議咧，就係如果你懷疑你係一個terrorist。咁呢澳洲政府就可以 revoke 你嘅 citizenship 啦。 咩叫 revoke citizenship？ 即係剝奪你嘅澳洲公民资格啦。 公民嘅资格係啊，澳洲人嘅身份。 咁、但係如果譬如话我淨係得澳洲我係澳洲公民嘅，我唔係其他国籍嘅，即係譬如咁你點樣剝奪我澳洲公民资格？即係咁我如果你剝奪咗澳洲公民资格，咁我咪冇国籍人士。 澳洲籍你又搞咩 terrorism 去襲擊澳洲嗰啲咁。 唔係佢事源因为呢一轮呢唔知點解有一個回流潮，就唔係話97移民回流嗰只，而係話好多早嗰輪咧，有多澳洲有澳洲嘅入咗籍澳洲國民身份嘅人咧，就去咗 IS 參加 IIS， 有啲就帶埋家人抵乸，成家人走過嗰邊報效國家嘅。咁有啲係白人啦，咁而家就紛紛要回流翻嚟啦。咁就牽涉一個問題，就係話澳洲政府而家就 take 一個 hard line， 就係話，喂，你根本係呢啲叛國行為。 埋啦，咁係咪先？澳洲政府同 II 勢不兩立噶嘛？呢個佢哋會覺得係一個作戰狀態。咁你因為係恐怖襲擊嘅戰爭啊嘛，咁佢哋會覺得喎，你既然你出咗嚟就冇翻嚟啦，咁就想註銷依一啲去咗 ISIS 嘅澳洲人嘅公民身份啦。咁、那個問題就喺度出現啦，就第一就係話究竟你可唔可以咁樣去即係 strip 佢哋嘅 citizenship 咧？第二就係話，如果係冇國籍嘅話，咁點咧？就引發咗一連串嘅討論啦。咁基本上而家政府條拉就係話，喂，你如果有雙重國籍嘅，咁你唔好意思啦，你澳洲嗰個我哋就註銷你，你有邊度嚟嘅，翻邊度？ 但係我唔使你唔使去證明佢真係犯咗事先咩？你唔使證明佢真係犯咗對國家有或者係參與恐怖分子活動，即係你有證據，你見到啦，你判咗佢係有罪啦，即係或者係先至可以做呢啲 咁嘅嘢。爭議性 就喺度咯，係啊。係啊，爭議性就喺度，但係其實譬如話你具體就要睇下佢引用邊條法律啦。咁其實其中一條最有可能被引用嘅就係話你第35條啦，即係呢個國籍法第35條就係話中文簡單啲講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個澳洲嘅公民，而你去幫第二個國家係裝咗佢哋嘅 Armed Force 去打澳洲嘅話咧，咁你就唔再係澳洲嘅公民啦。咁呢個其中一條啦，咁你講得冇錯，究竟我話咁點樣去 prove 呢樣嘢呢？即係其實澳洲之前有幾個案例，最對上一個呢就係澳洲嘅廣播處嘅，就係、早嗰輪呢有一段好轟動，都幾轟動嘅新聞呢，就係澳洲有一間電視台呢就打咗個 prank call， 即係嗰啲整蠱電話，即係心美少爾好鍾意打嗰啲呢，咁打過去英國嗰度就扮係英女王同埋王夫嘛。菲利亲王就系问呢个王妃嘅，即系问王妃嗰个病历啊，点咁后来即系令到英国嘅一个护士自杀死咗啊嘛。咁呢单嘢咧，澳洲政府就即系 take 一个 hard line， 咁广播处就严打，咁就甚至乎系要掟呢个电台嘅牌。咁但系就个问题，同一个问题就出现就话，喂，咁、那个广播条例写到明就话，如果我犯法，你先可以掟我牌嘅。咁我犯唔犯法，咪法庭讲噶嘛，唔系你讲噶嘛。咁先，你系行政机关，你系 administration， 你唔系 judicial body 啊嘛。咁啊，一路两边一路上诉，咁基本上头两次上诉都系电台赢嘅。咁去到最高法院，咧。即系高院就话，即系澳洲嘅最高法院啦，高院就最高法院就话，唔好意思啦，依一个咧唔系一刑事法嘅司法权，依个系行政法嘅。简单啲讲就系咩咧？就话，广播处根据广播条例去吊销你嘅牌照咧，系一个行政嘅命令，行政嘅决定。咁佢要求嘅咧就唔系话传统刑事法裡面嘅所謂我哋嘅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係唔係話即係嗰個 proof 嗰個準則唔需要去到就好似我要去 proof 老謀咁樣，要係冇另一個可以嘅可能性，即係佢嗰個舉證嘅門檻係好高嘅。咁佢話唔需要咁高嘅，只要行政當局係有合理懷疑表證成立咧，咁佢就可以做呢樣嘢啦。 系，咁呢个都系一个行政局里，即系譬如话广播事务局里边一啲辖下里边一啲嘅 rule set 嚟嘅啫。咁但系对国家又唔同嘅，完全两个体系唔同嘅体系嚟嘅，亦都唔可以因为呢样嘢而睇到话，国家系唔需要揾到呢啲咁嘅证据而去 ban 或者系而去吊销一啲即系公民嘅国籍嘅，呢个争好远，两个会好大分野咧，会其实。 咁就唔知道究竟法庭会点样判啦？但系你讲得冇错，因为其实一般嚟讲，法庭如果你系牵涉到一个个人嘅自由或者个人嘅一啲权利嘅话咧，法庭系会比较严谨啲去睇嘅。咁相对就对公司咧可能会松手少少。咁但系去到呢啲环境咧，好老实讲，喂，如果你政府利用国家安全嘅话，咁你又真系的而且确系有呢、這个，即系俾你啲人翻嚟系有对国家有威胁噶嘛？咁你 IS 亦都系一个武装嘅组织啊，系咪先？咁澳洲其实有派兵去 IS 打仗嘅、哦，你明白？咁所以其实理论上、道理上的而且确，澳洲同埋 IS 系一个作战状态。咁而你去到 IS 去 serve， 就算即系、就是、你去 serve 你，喂，你话你冇参与任何作战行为啫，咁我点知你有冇啊？啱唔啱先？同埋你装个 arm force 唔一定拉一支枪，你先叫装 arm force 噶嘛？你喺后勤度，你明唔明啊？负责推车仔咁都系嘅、哦。 系咪先？即系变咗就引起咗一个好大嘅辩论咯。所以去到最后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政治问题，就系话究竟大部分嘅澳洲人对呢件事系点样睇咯？你哋两位点样睇？你哋觉得应该俾佢哋翻嚟，定还是应该系注销佢哋嘅citizenship嘅资格？ 你话唔俾佢翻嚟，同埋注销佢嘅澳洲资格都系唔俾佢翻嚟啫嘛？最后最尾，咁你话我喺度住嘅吓、啊，当我知道吓、啊、我有嘅邻居，譬如啦，如果我邻居又系有怀疑，合理地怀疑系呢啲嘅恐怖组织分子嘅 ，OK， 佢而家啊，佢话我后悔啦，我想翻嚟啦，喂，我点知系咪反间谍啊？即系我自己人身受到安全威胁嘅时候，我就自然我梗系唔想佢喺我身边啦 ，OK。 我自己觉得嘅，如果佢真系参加咗ISIS， 梗系唔俾翻嚟啦。 讲乜差人权？即系我安全受到威胁，我就唔理你啲人权噶啦，系咪先？梗系咁谂噶嘛。 但佢哋而家话咧，有两个问题，第一就系话佢哋话嗰啲，如果即系而家流亡，即系去咗 ISIS， 佢哋想翻嚟嗰批就话。如果我翻嚟澳洲嘅话咧，我可以帮澳洲政府就系 de-radicalize， 做呢个 de-radicalize program， 即系话 咩 de-radicalize 咩嚟噶 ？de-radicalize 即系反极端化嘅 心灵改造， 唔系即系而家好多就本土嘅极端化，令到啲年轻人。投身呢个穆斯林嘅极端主义嘛，咁佢就话因为我系过来人，佢意思就系话我系过来人，所以我翻嚟澳洲嘅话就反极端化，因为我知道佢哋嗰啲窿路啊，知道佢哋嗰啲所有嗰啲门路点样啊，咁我可以翻到嚟帮政府做呢样嘢。咁呢个 帮政府同本地嘅穆斯林年青人讲呢啲咁嘅说话。 系啦，冇错，咁即系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话、是、喂个问题就系咁佢哋嘅家爷底啦，佢哋啲老婆啊啲仔啊，咁点搞咧？即系一人做屎一人当系咪？ 唔系就算佢翻咗嚟咁啊点啫？我觉得最好嘅方法就系话你走咗唔好翻嚟咯。即系嗰你反你嗰啲年青人你de-radicalize 佢，我觉得冇乜意思嘅。你觉得你最好俾多范例佢睇就系话，但即系嗰啲年青人睇到，唉，最多我去试过唔啱咪翻嚟又做， 系咯， 又翻嚟 de-radicalize 第啲年青人咯，咁咪仲衰。 即系你俾人睇到仲要话，哎，你又我做咗，我仲有机会翻嚟，叫人唔好做喎，咁我梗系试下做啦，系咪先？ 咁其实我觉得大家好啫，咁你去得。打得澳洲咁，你翻嚟咁，我又要审你，咁又嘥我啲钱，咁搞一大轮，咁何必咧？咁你留喺嗰边咪好地地咯，咁咪系咯。 好型嘅其实，即系以前可能四九年翻大陆见过嗰批，我觉得佢哋固然系柒啦，但系柒得嚟都型噶嘛，因为好多都系受过好高等教育噶嘛，即系都系本住赤子之心翻去建国噶嘛。嗱，咁你睇人哋型又型到底啊？即系俾人批斗死大陆都唔翻嚟噶嘛，系咪先？咁、同樣地，今日你去參加 ISIS， 我覺得都好型喎，即係你覺得，哇！我反抗依、這、一個西方嘅霸權係咪先？反美啱啱先反到依個耶教霸權，我要聽阿拉嘅 calling 係咪召喚？我要去 ISIS 報國，咁係好型嘅一件事嚟嘅，係咪先？但係等呢個費你營唔夠十二個月，你啊即刻翻嚟撲街都撲唔切翻嚟，又、我錯啦，唔好意思啊，我都覺得係我即係嗰邊冇處理嘅，我發覺我都係賴咗嘢啊！你俾我翻嚟啦，你俾我翻嚟啦，咁。即系成件事唔型，原本系英雄嚟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原本你个仔话讲出嚟，哇，我老豆几型系咪先？而家即系点咧？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华联都系型嘅，型到落，大家型到落尾咯。 冇噶，你没完没了噶。其实而家即系讲真啦，你我睇翻今日嘅新闻，去参与呢啲咁嘅反对呢啲极右嘅反恐怖组织嘅一啲嘅示威，都系七十零人到咁样，即系都系一啲好少嘅数目嚟噶。即系始终我都覺得喺澳洲嚟講，依啲咁嘅即係鼓吹依啲咁嘅反種族主義啊，都係即係完全未成氣候咯。 一來你嗰個種族主義係好淡化啦，咁唔係話冇咗呢樣嘢，但係如果尤其是你先念 Melbourne 係好係一個禁忌嚟嘅，基本上種族主義嘅係。其實華人同埋穆斯林最大的分別就係華人就不嬲世俗化噶啦。即係從來都未信過神㗎啦，咁另外就係你穆斯林就係你有一班人佢係極端分子咯，咁解咯，即係未係冇世俗化到咯，咁但係其實有好多都世俗化咗㗎嘛，如果你譬如喺即係出嚟做嘢呀嗰啲，咁但係社區入面都係有一班係唔係咁接觸外面嘅世界或者係比較極端一啲咯，呢個係事實嚟嘅，係啊。 我覺得兩樣嘢啦，第一就係話呢個反 王咧，都系其实搞唔起啦。我老实讲，你问我，我觉得整体嚟讲，新移民带住技术同资金嚟咧，对国家嘅发展系有好处嘅。因为佢哋当然佢哋你话佢哋炒鬼晒啲楼系冇错，佢哋炒鬼晒啲楼，但佢哋其实佢哋捧住一箱箱 cash 嚟炒鬼晒啲楼咧，啲钱都留翻澳洲嘅。咁整体嚟讲，长远嚟讲，我觉得系对个国家系会有好处嘅。咁短期嚟讲个坏处，咁国家系我觉得即系澳洲政府，尤其是即系新南威尔斯州政府系必须要做一啲措施去保障翻一啲即系大众嘅置业权啦。咁其实好多可以做嘅，例如好似政策上咧，可以话从两个物业以上第三个物业开始，你征收重税啦。咁你收税得翻人嘅钱就爱嚟补贴翻首次置业嘅人士啦。又或者係作其他用途，即係其實作某程度嘅財富再分配咯。咁其實個問題就係點解搞嚟搞唔起咧？因為澳洲嗰個反種族歧視嗰個教育係太過根深蒂固。因為第一，大部分嘅澳洲人，十個澳洲人裡面有即係七個可能都唔係佢阿爸或佢阿爸嗰輩都唔喺澳洲出世，變咗就話大家都覺得依樣嘢係好 cautious about 依樣嘢，因為就話喂，如果我今日容許你歧視，唔係他歧視翻我嘛，咪知我老母都即係你諗下派 Panfet 個老母都係俄羅斯過嚟，咁你邊度炒得起啊？咪先，咁變咗依個係一個禁忌嚟嘅。咁、但係就話能夠做嘅就話可以從啲政策上喺唔牽涉種族歧視嘅情況之下，可以做一啲嘢保障翻呢個社會嘅整體利益，我都係可以做到嘅。咁、你話去另一樣嘢就話反穆斯林，咁你反穆斯林其實就呢一、個問題係更加嚴重，因為其實係一個意識形態嘅問題咯。就話、澳係你我哋可以用，即係澳洲人可以容許話你嚟炒過一啲樓，我覺得可以用，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比較容許接受到，但你話你要嚟改變我哋嘅生活方式咧，唔好意思，依、這個就好大問題啦。即係你冇可能周街蒙面出街噶嘛，女人係咪先？你唔可以話喂，你大陸人炒貴啲咯，唉，買唔起咪住遠啲咯，好心老即係好老實講啊，屌你喺 Sydney 你北區北雪梨住唔起啊，你咪搬去南雪梨咯，南雪梨住唔起咪搬去 West Sydney 咯，再唔係搬去 Liverpool， 你都會有地方住啊嘛，係咪先？好老實講，其實住遠啲啫，搭車遠啲啫。喂，但係唔係你攞支槍？你衝入去市中心度 coffee shop 度拉低幾件，咁你喂依個係另一個問題嚟噶嘛，係咪先？咁變咗依個係一個意識形態上而係影響到澳洲人固有嘅啲價值觀、一啲生活方式，所以依一個衝突係更加嚴重。而我覺得依個衝突咧基本上短期內可能會只會越嚟越嚴重咯。 你見到係多咗㗎，即係尤其是當然 ISIS 啲咁嘅新聞，即係都不斷都會有啦。咁但係你見到即係反一啲穆斯林嘅一啲嘅遊行呢，其實即係呢一兩年其實都越嚟你見到個頻率係越嚟越多㗎。咁人數就係唔多嘅，咁但係你見到即係嘅見報嘅機會就越嚟越多，同埋即係多人去認識冇㗎。你呢啲嘢永遠都係一開始即系依个趋势系会见到系会慢慢会严重落去咁样咯。咁我哋今个礼拜讲到依样先啦，讲到依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啦， 拜拜， 拜拜，拜拜。